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2006年啊，是粤剧诞辰100周年。粤剧百年呢，是中国戏剧界的一件大事儿。由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和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呢共同主办，上海粤剧院等单位承办的纪念粤剧百年上海粤剧北京演出周，已经在北京拉开了帷幕。那么为了让大家呢更加具体的了解这次北京演出周的一些情况，我们请到了一些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你我相识心意自然。 好了，那么下面呢我就介绍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几位嘉宾。首先呢是尤伯新先生，尤先生您好。 你好。 尤先生呢是上海粤剧院的院长。另外一位呢是钱慧丽。钱小姐你好。 周姐好。听众朋友好。 好，这个钱慧丽呢是著名的徐派小生。另外一位呢是许杰。许杰你好。 你好。 许杰呢是国家一级的演员，著名的陆派小生啊，也是上海戏剧家协会的会员。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呢来聊一聊这次纪念粤剧百年上海粤剧北京演出周的一些情况。在这里呢我们还为朋友们准备了一些奖品啊，这个凡是发来短信的朋友都有可能呢得到戏票。这个戏票呢是这样的，就是来自台湾的龙乃馨小姐呢5月27号将和中国戏曲学院的合作，在北京市工人俱乐部呢演出一台京剧，有梅派的这个宇宙风和汾河湾。想看戏的朋友呢可以发来短信索取这个免费的赠票啊。我们的号码是这样的，联通用户您直接发88211876，移动用户呢是前面加0088211876，小灵通用户呢是前面加1188211876。那么节目一开始呢我就推出了这个粤剧选段啊，我想在北京的这个上海人也不少，南方人也挺多，喜欢粤剧的人呢也是非常的多。我知道呢这次呢咱们粤剧诞辰100周年呢，纪念粤剧百年上海粤剧院北京演出周呢，要演出这个5台大戏和1台专题演唱会啊，真是让喜欢粤剧的人呢是过了瘾了啊。那么我想呢这次咱们这个北京的演出周呢是为了纪念粤剧诞辰这个100周年，那我想请这个尤院长来谈一谈为什么采取这么一种形式来做一个纪念的。尤院长。 这今年是这个粤剧诞辰100周年。也是粤剧进上海90年。 进上海90年、 为了纪念这件盛事啊，上海的有关方面啊就举办这个上海豫剧这个北京演出周。这个北京演出周啊这个活动啊有2大板块。一个是舞台演出，这个我们先后在长安大戏院、保利剧院、民族文化宫剧院要演出5台大戏和1台演唱会。 这个几个演出的地方呢都是比较够规格的啊。都是不错的地方。 是的。这个我们带来了这个5台剧目，这是从1999年到2004年，我们剧院现在这个一批名家的群体在这个期间创作的演出的一些剧目。其中有我们经典粤剧新版《红楼梦》。 红楼梦，哎呀，这个《红楼梦》粤剧啊，曾经是影响了几代人啊。像我们都是看着他、听着他长大的。 是的。这台戏我们走遍了全国各地，乃至到海外演出，所到之处都很受欢迎。所以作为我们这个北京演出这的一个重头戏， 这肯定是不可少的啊， 是的， 而且是新版的《红楼梦》。 对的， 嗯， 这个还有就是我们这个男女合演的两台这个创作剧目，一台就是根据娄石同名小说改编的《早春爱语》。 早春爱乐， 哎，早春爱乐， 嗯， 一台是根据巴老同名小说改编的《家》，这两台节目，显示了我们这个豫剧男女合演的最新的创作成果， 嗯， 同时我们有两台古装戏，这个也是新创作演出的，一台是古装青春越剧，这个《梅龙镇》， 嗯， 一台是古典浪漫，这个梦幻越剧。蝴蝶梦， 嗯， 啊，这两台戏呢，应当说是我们这个才子佳人戏的方面，我们一种新的探索跟追求。同时，为了纪念这个豫剧百年，近乎90年，我们特别制作了一台这个纪念演唱会。 嗯， 这台演唱会要反映我们早期的男班的代表性的唱段，女班的。著名的段子以及流派的这个代表性的唱段， 嗯， 还有要表现我们当代这个舞台上一些名家的他们原唱剧目的一些很流传的唱段， 嗯， 这样呢就是我们是以唱叙实，从唱腔的演化和变革来反映豫剧艺术的发展轨迹。 嗯， 这六台节目应当说也各有特色。 嗯， 那么我们想通过这个北京演出周，来展示我们剧院这个名家群体，这几年创作演出的最新的成果。 嗯， 来展示上海豫剧的风采跟魅力。 嗯， 跟北京观众共庆豫剧百年华诞和近乎90年。 好，嗯，啊，那么刚才袁院长呢谈了谈啊，这个为了纪念粤剧诞辰100周年，举行了这个纪念粤剧百年上海粤剧北京演出周的这个情况啊，确实你们选择了这个五台大戏和一台演唱会，真是精彩纷呈。应该说这些戏呢也表现了咱们上海粤剧院啊，这么多年来的这个发展的一些情况，以及呢这几年这个粤剧发展的一些情况，也是一个展示了。那么从这个五台大戏的安排来讲呢，也是各种风格的各种特点全有，像刚才您说的《红楼梦》，这可是一个经典的名剧了啊，我想看它真是一种回味。另外呢有《早春二月》《家》，还有这个《蝴蝶梦》和《梅龙镇》这么五部大戏。这个北京演出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到什么时候结束呢？ 是从这个5月13号， 5月13号 到5月21号。 嗯，5月13号到5月21号，那今天已经是15号了，也就是说已经演出2天了。 就是我早春二月在长安大剧院演出，已经结束。 嗯嗯， 明天开始我们在保利剧院推出我们经典豫剧新版《红楼梦》。 嗯。好像从这个在北京演出的这些剧场来看，像保利剧院呐、这个长安大戏院呐、民族宫剧院呐，还有北京大学百年讲堂。 对，这是我们这次北京演出时候的另一大板块。 嗯嗯。 我们搞了一个百年豫剧与当代青年主题活动。 嗯嗯。 安排了一个是表演艺术家王文娟老师跟大学生见面会。昨天晚上在北大已经举行，受到了许多大学生的追捧。 嗯， 17号晚上我们在北大百周年讲堂多功能厅举行豫剧讲座。 嗯， 讲豫剧的风格特色。 嗯， 配合这个讲座，我们要演出啊3个折子戏，一个是。这个《红楼梦》读西厢，一个是《西厢记》秦心，还有一个是秦探的杨镐。 嗯， 通过这个讲座跟这个演出，来帮助大家来认识粤剧的风格跟特色。 嗯， 还有就是21号下午，我们举行青年粤剧论坛。 嗯， 主要是未来粤剧 是我们想听听大学生啊在这方面的他们的想法意见，使我们越剧与世同进，跟青年更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嗯， 我觉得只有这样，我们剧种才有美好的未来。 对，还真是这样。我想呢，从这次这个整个内容的安排来讲呢，就看到各方呢对这个咱们粤剧诞辰100周年这个事儿还是非常重视的，也给予了很大的帮助，是吧？ 对对。 嗯，那我想呢，上海呢是粤剧的发祥地，粤剧呢也成为了上海文化的一个骄傲。虽然说粤剧发源呢是在浙江，但是走红还是在上海啊。所以呢，这次纪念粤剧诞辰100周年，咱们上海粤剧院呢肯定是责无旁贷了。 对 啊，今天的这个很多的两位非常著名的演员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钱惠丽，我知道你是今天刚刚呢从这个飞机场赶到我们直播间，真是辛苦了。 是的，我刚到， 而且今天好像坐飞机还不是很顺，是吧？ 今天我本来应该是12:10起飞的，结果那个航空管制，我在飞机上就坐了3个多小时。 嗨， 本来应该是2点多就能到首都机场，结果我到5点多才下降，赶到这电台6点多， 真是非常辛苦哈。 没事，我很高兴。 真是，我知道钱惠丽呢，她是著名的徐派小生，而且是中国戏剧家协会的会员，也是上海家戏剧协会的副主席，现在的任上海粤剧院的副院长啊，又演出啊，同时呢又担任一些行政职务，确实也是非常的繁忙。那么你对这次呢这个诞辰啊，粤剧诞辰100周年的北京演出周的这个活动你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纪念粤剧诞辰100周年和近乎90周年，我们搞一系列的活动，我觉得很有意义。我们这一代演员啊，承上启下，我觉得有很多很多事情要做。确实，我觉得老一辈艺术家留下来的宝贵财富啊，我们这辈子享用不尽。但是我们要把老一辈艺术家传下来的东西，把这个接力棒能够交给我们的一些青年演员，这也是我们的一种责任。所以呢，我觉得我更多的还是更注重的就是我们的下一代，就是能不能继承我们老一辈艺术家的一些好的优良传统，能够为我们的粤剧未来创造出好的一片天地。 对， 那么这个作为我们一些中年演员，我们许杰还有我们很多赵志刚、单亚平、张润红，我们一大波演员，我们都有这种责任。所以通过这个纪念会，一次一次的演出和一次一次的座谈会，我们感觉压力还是挺重的。 肩膀上的这个负担还是挺重的哈啊，担子还是非常重的。确实有的时候呢，我也感觉到非常的无奈。我记得这个粤剧啊，曾经一度真的是非常红火，不仅是在这个上海啊，什么浙江这些地区啊，在北京也是喜欢听粤剧的人是大有人在。但是这么多年呢过去了，现在呢这个年轻人呢，跟戏曲之间啊，这个当然也包括粤剧啊，确实是感觉有了一些距离。你像钱惠丽呢，真是得过这个梅花奖啊，又得过白玉兰戏剧表演的这样的大奖，什么全国金唱片大奖等等的，真是可以说是一位艺术家了。但是知道这个钱惠丽的人有多少？可能更多的年轻人知道是歌星，所以面对这样的情况，心里也是挺无奈的，是吧？ 作为我个人来说呢，倒是谁知道不知道，对我来说倒是不是太重要。但是我觉得对事业来说， 是一个损失， 是一个损失。对，你说我儿子今年10多岁，我要是问他哪个戏剧演员，他也就不知道。那哪个歌唱演员他都知道。我说你为什么喜欢听这些歌，听着流行歌曲，他说我喜欢他们的感觉。他喜欢这种明快的节奏。那我问他，我说周杰伦他在唱什么，他说我不知道。 是，现在好多的这个孩子们啊， 但是他就是喜欢 喜欢这种现在的流行音乐啊，确实是非常有时代感。 是，这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我们需要去不断的去改革。 所以在这点上呢，我也是想到，你看这个《红楼梦》曾经的是让多少人啊这个为之陶醉啊，风靡大江南北。那么我想这么多年过去了，明天你就要上台演出这个《红楼梦》了。而且刚才呢尤院长也提出了，这回的《红楼梦》呢有一个新《红楼梦》之说， 新版 《红楼梦》 是1999年 的。那也就是说7年前 上海大剧院 首演的， 实际上也是为上海大剧院独身定做的一个剧目。 那说到这个新版的《红楼梦》，我想肯定里边会有时代感，会有一些新意， 对不对？那关于这个新版的《红楼梦》，能不能这个钱慧丽来简单的讲一讲？ 新版《红楼梦》呢，是在原来的《红楼梦》基础上进行了一些，很多的新的创作。比方说，从以前的《红楼梦》第一场是黛玉进府，那么我们现在呢，第一场呢是元妃省亲。元妃省亲后来结束呢，不是哭灵，结束我们是太虚幻境。那么这其中呢，还有很多，很多唱段和音乐的配器又是重新搞的。我们原来的像库林啊、冯稿啊，有很多唱段的清版，我们现在都用合唱声和哼鸣，合唱哼鸣和配器。因为考虑到有很多可能喜爱音乐的一些观众、一些听众，他们可能会来欣赏音乐，因为越觉得音乐还是比较美的。光从音乐的角度来说啊，那么还有很多就是特别是元妃省亲那个大场面，我们在一般舞台上我们很难体现，所以这次呢，我们也到那个保利剧院，保利剧院比较大，比较合适。其他呢，尤院长你再解释一下。 刚才那个慧丽呢，一旦把那个新版《红楼梦》啊，做了一个基本的介绍。应当说是它是那个文本上面，就是那个从元妃省亲开始，到太虚幻境。作为一个旧尾声，这个呢是在过去那个原版是没有的。他这样呢就把贾府由顺到衰更能体现这个曹雪芹的原著的那种深刻的内涵。那么再说呢，就是现在人的审美的要求跟过去大大的不同了，所以我们在越剧美的基础上面，这个借助于这个上海大剧院这样现代化的那种剧院设施，那么能够更好的营造那种红楼一梦的意境。所以在无论是在音乐、舞美，包括服装，我觉得既有古典的神韵，又有现代的审美的要求在里头。所以我们这个首演以后，有人称之为展示上海文化风采的标志之作。在大剧院，我们就这么一个剧目，这几年来总共演出了40场。这是迄今为止国内的一个戏曲剧目在上海大剧院演出的最高纪录。 看来还是得到大家的认可和喜爱了。 我们去年越剧院建院50周年，在上海大剧院又重新演出了2场，又是爆满。所以这个《红楼梦》啊，真的是，确实是，观众确实非常非常的喜爱。 3月份在深圳，特为赶到深圳，我们是准备这个越剧百年，但深圳那个大剧院，它是装修之后。这个开张演出， 他们又是两会召开的时候， 两会期间， 他赶过去演出，那也又是很轰动的。 真是。其实这个《红楼梦》啊，你说也拍过影视作品，电影也有，这个电视也有，但是大家对于越剧的《红楼梦》啊，真是至今难忘。我觉得越剧《红楼梦》当时一推出啊，就以它这种时代感和它的这个心意啊，抓了很多年轻人的心。我想这也是当时它流行的很重要的一点，它非常有超前意识。其实现在如果把那个老版的那个王文娟呐、徐玉兰他们演唱的那版的《红楼梦》再拿出来看，也不见得过时， 也不会 过时。 因为我们新版《红楼梦》还是在这个在原版的基础上面啊，保留了原版的那个 精华 ，基础上面，我们在二度上面做了些。再一次的创造。 你看136尾数是8600发来短信，他说我很喜欢越剧，觉得听起来很美，说希望越剧呢能够在继承的基础上呢有所创新，吸引更多的年轻人。 是的， 我觉得这点真的是很重要，关键是吸引年轻人。 我觉得真是我们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我们这几年来，我们剧院很注重在我们高校普及推广越剧艺术。这个致力于培养这个我们年轻的这个观众群。所以我们秉着这么一个精神，这是我们北京演出周特地设计了，就是百年越剧与当代青年同行。这个本来我们是安排 要到北大去演出的， 嗯， 可是他们那个剧场已经排满了。 哦，他们的剧场真的是非常红火， 已经排满了， 已经排满了 啊！但是我们这个活动还是照旧进行，而且我们在北京演出周期间，我们特地组织了大学生观摩团， 嗯，非常好 啊，请他们一部分学生看戏，特别是要请第一次过去从来没接触豫剧， 嗯， 第一次看豫剧的学生，这个看戏。 嗯， 然后我们在那个举办那个青年豫剧论坛上面，我们很想听到他们对这个我们当下的豫剧的一些看法和意见、 嗯、好，真是非常好。这次北京演出周呢，不仅有大型的演出哈，一些经典的剧目，同时呢还有研讨，对这个粤剧的推广啊和发展呢，确实是非常有好处啊。像刚才你们提到，一定要抓住大学生，实际上大学生他们就是星星之火呀，星星之火真的是可以燎原。 大学生现在是他们对这个粤剧这个观赏的热情现在是越来越高、 嗯、对， 就是在我们在上海，像许杰他们那个家， 嗯嗯嗯， 几次进上海的高校演出， 嗯， 这个2003年的12月份，我们的家在北大百周年那个讲堂演出，那是相当轰动， 嗯嗯， 演出完了之后，我们像许杰他们妆都没卸，这个学生都团团围住，就自己交流， 嗯， 包括那个钱惠丽，这个他是在去年吧。 嗯， 去年那个在交大演出《红楼梦》，原定是安排一场，结果是那个好多学生都进不来，都要争着进来。后来校方当场宣布再增加一场。 嗯嗯嗯。 后来我跟会里还跟大学生当面交流，那么由此我们就通过这个交流啊，我们就感受到，好像青年，我们过去总是脑子里认为青年是追求时尚的。 嗯， 好像对我们传统好像不是那么 关注 啊，关注。 嗯， 我跟辉丽参加的那次交流，我就想到一个问题：不是青年不欢喜我们传统的文化，而是要问我们自己，为在青年当中，我们推广民族戏曲、推广我们粤剧，做了多少有成效的工作？ 是的，是的。 所以，我们本着这个想法，我们这几年一直坚持在这样做。 嗯， 我想坚持下去，必有收获。 嗯， 而且我们这个北大这个这些活动啊，也是有基础的。 嗯， 北大有粤剧学会，清华大学也有粤剧学会。 嗯， 而且清华大学一批学理工科的高材生，去年暑假的时候，12位同学自费组织到我们粤剧院考察， 嗯， 跟钱惠丽啊、许杰啊、赵志刚啊、嗯、等等。当面交流 是啊、嗯，我们去年演出那个同济大学，上海同济大学， 对对对， 也是理工科大学， 嗯 啊，很多都是男孩子， 嗯， 都是男孩子，嗯、他们的看戏、嗯、啊，不得了，真是我觉得， 所以我 真的是 我觉得我们作为我们 应该多去学校 专业院团，应该把眼光目标盯着我们的青年人 、嗯、 青年， 确实像刚才尤院长所说的，我们总是觉得好像年轻人对于戏曲呢是有距离的，是否能接受，我们总是在这么想，实际上可能也是一个误区。我们真正为年轻人做了多少，我们把这个传统的艺术介绍给他们多少哈、啊嗯、他们看到了没有，有些人根本就没有看到，他不知道传统的艺术有多么的精彩。你看我记得前些时候呢，白先勇先生呢就把那个青春版的牡丹亭啊、 嗯， 就是昆曲啊，大家都觉得这个昆曲肯定年轻人不行啊，这不可能接受的。但是在这个北大演出，在师大演出也好，真是场场爆满，非常的轰动。当然咱们这里边呢可能也不排除有这个名人效应等等的啊、 嗯、 但是大家对于这个传统文化，不管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由头让他来接受，我觉得这总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儿啊。所以从这些就能检验啊，年轻人接待新事物的这种接受这个传统文化的这种能力其实是非常强的，尤其是我们的大学生。 是的、 嗯、其实说到这点呢，我也想问问许杰啊、 哎、 许杰，因为你已经在北京好像演过了， 对对 啊，因为你们是十三号开始演的， 是的。 十三号呢，你是演的早春二月，早春二月，在长安大戏院演出效果怎么样？十三号和十四号， 感觉挺不错， 感觉挺不错的。 特别是北京的一些观众啊，我觉得他们的素质确实很高。 嗯， 演出的时候下面都很静， 嗯， 都很安静看戏。有时候我觉得有一些慌，怎么会没声音呢？实际上他们的素质太好， 被深深的吸引了。 对，每一场幕间啊都在鼓掌，我觉得北京的观众确实欣赏能力特别高。 嗯，关键是在北京看到这种越剧这样过瘾的演出的机会真是太少了。那平时你们上海越剧院来北京的机会多不多？ 好像不多。 我们是99年。 哦哟，那七年了，在这当中就没来过吗？ 是2002年。 哦， 03年的家。 哦， 家就是家呢，就是演了一场 就在北大。 哦，那就是 市区里边、 观看的人太有限了。 市区里边那个剧场都排满了，没进来。 那既然在北京感觉效果那么好的话，你们以后真是能够常来常往。 是， 这样对于这个越剧啊的推广和发展真的是有好处的。 是的， 我想许杰呢，你这回演出这个早春二月，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剧目？ 还有家， 还有家， 家就是我们上次到北大演过的那出家，我在里边扮演绝慧。 哦，扮演绝慧， 绝慧。 这个家是什么时候演出？ 家是21号， 21号， 在民族 文化宫， 文化宫， 在民族文化宫。我记得原来呢，这个谢晋导演有一部电影，好像那是《舞台姐妹》吧？ 对， 《舞台姐妹》里边说的就是一对唱越剧的姐妹。啊，当时可能那个电影放映以后呢，也引起很多人对于越剧的这种热衷和关注哈。啊，其实我倒是希望呢，这回通过某些精彩的剧目，再次呢让北京的观众呢对于这个越剧呢有一个热潮掀起。我想这不是不可能的。啊，你像这回的五出大戏都是你们精心挑选的，也是可以说动用了整个上海越剧院的这个强大的阵容。上海啊是越剧的发祥地，越剧呢成为了上海文化的骄傲，越剧呢在上海呢完成了他从小这个从这个小歌班发展到这个绍兴文戏到新越剧，从农村民间艺术呢转变为城市剧场艺术，成为了飞升海内外的地方戏曲大剧种的重要里程碑。那么为了纪念这个越剧啊诞辰100周年，同时呢向全国彰显上海对于越剧发展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进一步的塑造上海越剧的品牌形象，那么上海越剧院呢将在北京有一个上海越剧北京演出周。他们准备了5台大戏1台，为纪念越剧百年制作的大型专题演唱会。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几位嘉宾，这就是上海越剧院的院长尤伯新，还有著名的徐派小生钱惠丽，以及呢这个著名的陆派小生许杰，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呢来谈谈这次北京演出周的一些情况。那关于这个舞台大戏呢，刚才尤院长已经介绍了啊，有这个新版的《红楼梦》啊，另外呢还有这个家呀，早春二月呀，还有蝴蝶梦以及梅龙镇等等的啊，这5台大戏也是咱们上海越剧院这几年的几出经典了。另外呢还有就是一台为纪念越剧百年制作的大型的专题演唱会。哎呀，我想确实你们这次到北京来演出呢，也给这个喜欢越剧的这些朋友们一个机会啊，真是非常的过瘾。我想他们可能真是像过节一样的快乐了。那这次北京演出周呢是从13号就开始了，到21号，21号结束。今天已经15号了，13号、14号已经呢在民族 这长安大戏院 长安大戏院的演出了2场，这就是早春二月。而且呢这个演出的效果还不错。 对， 嗯， 这个早春月他同时也是参加那个北京那个国际戏剧演出季的一个参演剧目。这个剧目呢就是由这个许杰跟方雅芬主演的。 好，那么从前2天的演出来看呢，看来北京的观众对于这个越剧呢还是挺喜欢的啊，剧场效果也都不错 、 应该说你们是不是也是挺有信心的？ 应当说这个我知道这个北京的观众这个对越剧喜爱者很多。有时候我在上海的剧场都能碰到专程从北京赶到上海来看戏的观众。 有这么热衷的 啊， 这是越剧迷了。 我们一个新戏 刚说要首演了，他们知道消息都会得专程赶过来。 嗯 嗯啊嗯，那么明天我们就要这个上演这个新版《红楼梦》。 嗯嗯， 这是由钱惠丽、单仰平主演的。 嗯， 然后我们从18号，我们就在民族文化宫这个剧院演出这个《梅龙镇》。 嗯， 这是由张蕊红、张咏梅、花一清等主演的。 嗯 嗯，接下来就是我们那个一台 演唱会， 哎，百年纪念百年豫剧特别制作的那台演唱会。 嗯， 这台演唱会集中了我们剧院名家跟新秀的好多演员。 嗯嗯， 从可以了解豫剧一个发展的一个历史一个轨迹， 嗯， 也可以从艺术上这个得到一个欣赏的满足。这个我们惠丽也在这台演唱会，她要在早期女班里头， 嗯， 她要唱我们女子乐剧第一个 女小生 杜行花的唱段。 哦， 原唱是杜行花，现在由我们当今的我们也是女子乐剧小生当中一个品牌演员来演唱。 嗯， 然后他还在最后那个我们名家展新韵这个板块里头，他要演唱自己的原创的曲目，叫《梦里云间》，那个是演了一个 纳兰性德， 纳兰性德是清朝的 大 词人。 嗯 啊，一个他是原唱的一个曲目，他的一段演唱。 嗯啊。哎呀，真是非常的丰富哈，也是非常的精彩。 嗯，还有我们前期男班的嘛，我张国华老师、石继华老师， 嗯， 他们都要唱。 包括赵志刚。 赵志刚也要唱。 嗯， 赵志刚唱那个花旦，祝英台。 因为我们早期女班这个除了男人演男人，还要男人与女人。 哦， 早期都是 最早的 乐队， 最早都是那样 男班，男班艺人。 那我们就是尽可能体现当年的男班演唱的那种原生态。 嗯嗯， 在上海演出这个好多，因为很少能够听到这种东西。都觉得哎，这是对了解豫剧的这个历史，而且能够通过这一趟晚会，他能看到这个豫剧这100年他的那个发展的那个 轨迹呢？ 轨迹。嗯，应该说这次到北京演出的都是咱们上海豫剧院的这个中青年的这个主要力量了。 是的 啊，那在这儿我想这样，钱惠丽能不能给我们演唱一段，因为今天本来说是想拿个 CD 来 啊， 但是没有拿来， 因为今天非常的匆忙， 我 出门的时候非常匆忙。 嗯， 那么我就先唱，我就唱一段那个，就是刚刚我们院长说的那个我们女子乐剧女小生的鼻祖那个杜行花老师的一段何文秀。 好的， 桑园访妻。我们现在呢，大家听众听到的是尹桂芳老师的那个桑园访妻， 对， 还没有听到过呢杜行花老师的，他比尹桂芳老师更早。 嗯嗯。 我当时学的时候啊，也比较累，因为这个曲调这种唱法，我们都 对现在好像 我都小时候都没听到过， 对对， 我倒是现在才，我们今年豫剧百年了，我才听到那么多老师，包括小丹桂老师，所有姚水娟老师，那么多老师的唱腔，我这次才能真正的抱了耳福了。 哦， 嗯，那我先唱几句给大家听听啊。先有几句念白，可能有些念白呢，我都，我们乐剧发源地是嵊州嘛，嵊州的那个口语可能比较重，因为老艺术家都是从那边出来的，可能有些听众可能会不习惯，但是呢，我尽量体现他们当时的这种味道啊。 好的。 并冠胡文秀，奉为浙江静安顺道海宁。当班江湖上岸，识人识应，我杨柳闻得真香，我妻在九里上院，带我往上院一聚，店家带我十拉原因，我妻身居杨爱家门，我不到别处去吃拉方，九里上月为啊来迎，迎过山里桃啊富啊多，九过六里行啊富城， 七宝两亭村啊大鼓，九里少月面前啊啊人，九位作起你呀将人，但见人家十来数位，一如少月多啊谬人，不知我去哪家等，那边万语做喇叭在，中间一对木喇叭门，用手上前去推呀一拉推，为何因日不青天门哎关啊啊紧。 哎呀，好好好， 谢谢， 真是非常好。 他那个走啊、嗯，走路的走啊， 嗯， 我们现在乐句是居， 哦， 他从前是居， 嗯嗯， 居， 哦，书会给改了一下， 哎，这样，哎，是这样读的，所以我说带我到桑园一走， 嗯， 哦，他以前就带我到桑园一居， 哦， 他就前面唱用句起调一居。嗯， 好好，非常好，非常好。那么这是这个钱慧丽呢在演唱会当中要唱的一段，是吧？ 对对 啊。再具体向朋友们说一下，演唱会在什么时候在哪里演出？如果大家想去观看的话，现在还可以去买票吗？ 对，可以， 还可以哈。 它是5月19号， 五月十九号， 在那个民族文化宫， 民族文化宫 剧院。 哦， 晚上七点半 、嗯，应该说这场演出呢是汇集了这个咱们上海越剧院啊当代舞台中年一代艺术家汇聚一堂了， 还有我们新秀， 嗯，还有新秀， 嗯， 哦，真是非常的全， 中年的名家和我们新秀， 嗯， 都是同时在舞台上展现 展现哈，啊，好，那么说到这儿呢，这个许杰呢也是半天没怎么说了啊。确实，那这次呢，你主要是担任这个《早春二月》， 对对 啊，还有哪出戏？刚才提到 家 啊，还有家，嗯，啊，《早春二月》呢已经演完了， 演完了。 这个家呢是在 二十一号也在那个民族 文化宫， 对， 嗯嗯，在家当中呢，你是扮 演 这个 绝慧， 绝慧也是一个中心人物了。嗯嗯，那我想呢，你是唱陆派的是吧？ 对对对， 哦，这个陆派你简单做个介绍好不好？ 陆派可能大家广大的戏迷可能都知道，就是我的先生陆锦花老师。 嗯， 陆锦花老师，因为我是实际上是他的亲手一手亲手教的。 嗯， 实际上他现在定居在美国。 哦，您是他的徒弟？ 对对。 啊，受过他的这个亲自的指点， 对 啊，真是不一样啊。 实际上，他真正的点播的人不多， 嗯， 真正的点播的学生不多，因为以后他83年就到美国去了嘛， 嗯嗯嗯， 所以说点播的人确实不多。 对， 我很荣幸， 嗯，真是非常的幸运哈。 对对， 那如果现在想跟老师之间有什么交流的话呢，还是通过什么方式啊？ 有时候电话， 有电话。 最近他正好在上海。 哦，正好在上海。 等我23号回去以后要去看看他。 好，嗯，那正好呢，许杰呢今天拿了一盘他录制的 CD， 那这样让大家来听一听这段叫 《三叩门》。 嗯，《三叩门》 早春 二 月，早春二月当中 的 一段。嗯。 到家门，怎怕进房西？放心，面对到了难起推门，又怕伤了心上人。腊梅真情不养你，我岂可再将病伤情深？ 自问七七四一生，四顾流言何杀人，我这与堂堂正正去奔烧大发苦关心就心生。四月推门，我心乱纷纷。祝你为难难尽配一顾配死。三四年难为气味不得心，今生从没有牺牲，我应该生不该几场生，我应该生不该几场生。 好，那么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许杰演唱的一段越剧，确实这个越剧的发展呢还是挺有戏剧性的啊。最初的时候呢先都是由男的， 对 啊，不能用男扮女装哈，都是男的，后来就是全是女的， 对 啊，女扮男装，后来到五十年代以后呢才是男女搭着演了， 对， 女子越剧的同时有男女合演。 哦，这个男女合演了，这样就是 现在越剧这两种形式还是并存的， 并存的。那像这个家呀，还有早春爱乐呢，就是发挥了、这个、 男女合演的， 哎，发挥了这个男女合演的这种优势了。 对对对， 好了，那现在已经是20:54了，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实际上我们今天呢，主要介绍的就是上海越剧院呢到北京啊，为了纪念越剧百年，他们到北京的有一个北京演出周的一些情况。他们有五台大戏和一台为纪念越剧百年制作的大型专题演唱会，献给北京的观众。实际上现在呢演出了2场了，应该说北京的观众呢对此还是非常感兴趣的。在这里我们也是真是预祝呢咱们在北京的演出能够非常的成功。我想呢大家来到直播间还是比较难得，要不最后向我们的听众朋友每个人再说点什么好不好？ 好，我先说吧。 好， 到北京演出很高兴。我希望呢北京的越剧观众朋友啊能够多到剧场来走走啊，我们能够在剧场相见啊。 好，谢谢。 这个非常欢迎我们北京的观众朋友们到剧场看我们的演出，我们以戏会友。 好，谢谢许杰。 实际上我到北京我是更高兴，因为我在北京小时候待过两年所以说我也很喜欢到北京演出，然后我也希望广大的越剧观众能够关注我们上海越剧，同时关注我们的男女合演。谢谢大家。 好，谢谢你们。和南方相比呢，北京的气候比较干燥啊，所以呢你们到北京一定要注意身体健康，把最好的状态最精彩的剧目呢献给北京的观众。好，最后呢还是祝愿上海越剧院在北京的演出能够圆满成功。 谢谢 大家。 二次越开门，又怕伤了心上人。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迟小秋在京剧《锁麟囊》当中的几个唱段，先请听《朱楼》。 Yeah. Yeah. 请听池小秋在《三让椅》这场戏当中的唱段。 颗倒好啊，不但红，这么会儿你还紫了。坐吧。 是吗？请坐吧。坐吧。 步步高升，连升三级。 再请听团圆。 人家家当老妈子还穿这么好的衣裳，您真是有造化。 得了， 是啊，你既然再一次为父为国身穿这样华贵的衣服啊，我非你岂有此理。